又到月尾了，大家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请大家到 myradio.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经 PayPal 支持我们，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 第二节嗱，咁咧好奇怪啦，点解即系突然间咧就个镜头咁样啦？就因为我哋嗰个记者喺出边咧就准备紧，我哋就虚位以待啊。咁所以镜头少咗怪，咁但系后边嗰个更加怪啦，就点解会播咗即系整咗阿 Prince 嘅呢张佢喺嗰个明哥嘅 Kiss 入边嗰张即系嗰个衣服咧？咁就用嚟對照阿太王，即係最近呢個太王著嗰件衫。係， 一個係之前影落噶，聽講就就即係根據資料搜查，原來咧就唔係佢最近著嘅衫，但係係以前未登基之前咧，係王儲嗰陣時咧，係公開場合啊，甚至喺百貨公司裏面著嘅衫，就係一件好似 bra top 咁啦。 冇嘅，咁佢可能都係抄片嘅啫。但係呢個咧就似乎俾人一個感覺，就好似佢係雙性咁啊，係嘛？即係個推測有冇少少即係咩問題咧？ 哇！我唔知啦，真係同埋真係係其實呢張相真係令到人咧非常譁然嘅，真係諗下一國之君咁樣，哇！真係 嗱，講開呢個泰國嘅題目咧，事實上我有少少嘅個人嘅一啲嘅相關性喺度嘅。就由於咧，我有一位朋友咧，佢就係前幾年咧，就因為呢、這個有一條罪啊，就係、是、侮辱呢個皇帝，即、就、係、是、侮辱皇室，皇室嘅罪咧就喺泰國坐監，坐到今年年初先至特赦出翻翻嚟嘅，所以就。即係我自己對呢個問題啊，都有啲感受嘅。咁嗱，我首先要講講咧，就係即係究竟即係事實上係發生咩事咧咁樣。咁咧就唔需要盤古初開講開嘅，就好簡單啫。就大家記得咧，就喺大概十年前度啦，就泰國咧就爆發過呢個紅三軍同埋黃三軍嗰個事件。咁當其時咧就昔日咧就係泰國領事館咧邀請我嗰所服務嗰間，當其時所服務嗰間通訊社咧就。去泰國嘅，咁咧就佢哋好人啦，就佢哋咧就請咗我哋去一啲新聞嘅媒體電視台咧，咁咧就去做一啲即係親善嘅訪問啦。咁理論上我就唔會走去問嗰、那個即係、就是、泰國嘅政治問題嘅，但係咧我就當其時口痕，咁我就問佢：喂，而家你喺曼谷咧，又見到紅三軍同埋黃三軍咧，即係咁樣去 對 峙咁樣咁啊？佢哋好坦白同我講啦，佢哋都覺得好煩。即係換言之咧，佢哋都唔係話即係將佢係新聞工作者嚟嘅，即係電台、電視台嘅新聞工作者，佢哋都唔係太中意，甚至係反感啦。就係成個國家俾呢兩個派別咧，又喺度 瓜分， 喺度搞嚟搞去啦咁樣。咁搞嚟搞去個原因咩咧？就係因為咧泰國咧就有一位首相，當其有一位首相叫他信，咁佢亦都係華裔噶啦嚇。咁咧就佢做咗一啲嘅，即係相當之令到泰國嘅農民好開心嘅嘢，就係嗰個其中係補貼大米。 大米補貼咧，呢個一個非常之點講？呢一個就係用國家嗰個能力咧，走去干預個經濟政策啦。但係佢補貼大米的而且確真係對農民有好處啦。佢補貼大米代表咗農民嘅收入可以增加多咗，同埋。佢補貼大米，亦都係令到泰國嚇，即係喺國際市場上面嗰、那個大米嗰個價格咧，係可以低咗，從而咧可以保障到泰國佢喺大米市場裏面嗰個份額嘅。 嗱，咁呢個係其中一方面睇，但係另一方面啲人就覺得其實你係買票咯， 絕對係啦， 因為你俾咗啲 Jackson 呢啲農民，咁佢哋人多，咁如果一人一票嘅話咧。咁佢哋就即係一定係投他信啦，咁佢係紅色啦，咁黃色嗰邊咧就係源於一樣嘢，就係、是、有個人咧就同佢原本係朋友嚟嘅，跟住嗌交，咁咧就嗌交之後咧就佢嗰盤生意咧，即係嗰個 OD 咧就俾人 cut 掉咗，咁跟住佢就上街，咁佢上街就唔係純粹話即係佢發泄對嗰個他信嗰、那個即係嘅不滿，而係佢列舉咗。是一啲真嘅他信家族貪污嘅情況出嚟，係真嘅嗰啲。咁於是乎咧，就 即係啲人睇到啊，他信咁貪污啊，即係佢即係成個家族即係咁樣咁樣，咁啲人咧就喺曼谷嗰度，住喺曼谷度咧就即係反佢。咁佢哋著黃色衫咧，就代表咧就喺皇室入邊咧就支持佢哋嘅。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泰國皇室嗰個家族嘅色，即係個用，即係嗰、那個嗰、那個用嘅色咧係黃色嘅。 嗯， 咁呢個咧，如果被即係佢哋用咗而泰皇冇泰國皇帝冇反對嘅話咧，咁換言之，有啲人就認為咧，其實即係呢個係泰皇或者泰皇家默許咁做嘅。OK， 咁呢件事糾纏好耐啦，糾纏到咧就係、是、他信啊要遠走他鄉啦，因為即係收尾即係個即係皇帝唔中意喺度，咁到佢妹都贏，繼續贏啦，咁都唔得，咁直情係佢個政黨係被 ban 嘅。咁我哋而家兩個都流亡啦，流亡嘅曾經有啲人喺尖沙咀見過佢添 ，OK。咁咧跟住之後咧，就係、是、由呢個軍政府去掌，即係掌管個權力啦。咁佢跟住咧就 即係暫停一段時間個選舉，但係選舉即係再翻之後咧，就嗰、那個議會本身咧都出現咗個問題，就係、是、嗰、那個有啲政黨係唔能夠即係被 ban 嘅，咁就造就咗而家即係呢幾年咧。有不斷持續嘅一啲要求，佢即係要開放，即係唔好再有嗰個言論嘅審查啦，或者係譬如係呢、這個 恢復翻，恢復翻個 恢復翻，即係呢個其他政黨可以去選舉啦。特別，但係最大嘅問題咩咧？點解爆到呢鑊咧？就係、是、個皇帝佢喺呢個疫症期間咧，咁佢就去咗德國，喺德國咧就即係有人哋覺得佢遙控緊。即係嗰個泰國發生，即係特別係曼谷發生嘅事，咁啲人就好唔信，因為點解咧？就係、是、喂，而家泰國即係經濟情況唔好，咁其實你咪應該喺度，即係去坐陣咧。都唔好咁奢華啦，即係唔好成日靠到即係幾廿個妃嬪喺你側邊度啦咁樣。 同埋最大個問題咧，就係、是、泰皇咧，這個新泰皇佢乾淨嗰個手段咧，係比起舊泰皇係更加之。真係明張目膽啊！ 係啊，唔係明目張膽， 明目張膽， 唔好再講， 變咗金樹根添，真係真係 係啦，簡單嚟㗎啦，唔使咩啦嚇。嗱，咁我哋佢簡單介紹咧，就係而家個局面咧，即係當然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投射嗰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啦。咁呢個正確嘅，因為基本上而家都係一個學生運動嚟嘅，或者係年輕人。但係咧就後邊跟住落嚟，如果件事本身係出現咗變化嘅話，即係例如譬如係有其他嘅政治勢力介入嘅話。咁咧就出現一個唔同嘅情況，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他信嘅舊嘅勢力，佢翻生，趁住呢個機會，或者其他反他信嘅勢力，佢又踩一腳埋嚟，咁就唔知道個情況係點樣。咁特別喺皇室入邊咧，文書咧就有即係一啲嘅不同嘅睇法。咁但係其中一個我哋要注意嘅就係斯林通公主啦。咁咧理論上咧，其實咧就佢冇條件去。冇條件繼承皇位嘅，但係曾經應該係即係之前係嘗試改過法例，但係咧就即係大家因為泰國入邊嚟講咧，其實佢哋都係仲係即係重男輕女嘅，咁所以咧就斯林通公主儘管佢好得民心，咁但係咧都唔即係應該就唔會去而家取即係去繼承呢個皇位，咁於是乎咧就出現一個問題，就係、是、啲學生嘅要求就係、是，咦如果你係咁嘅話咧？佢哋唔係講緊話，即係去廢除帝制，即係主體上唔係咁講，但係就要改革嗰、那個，譬如呢個皇帝嗰個權力，特別係佢同憲法之間嘅關係啦。好啦，咁啊，嗱，我哋而家齊人啦，咁啊，阿 William 嗱，就頭先我睇到嗰個報道就係話咧，巴育出嚟講嘅就係、是，如果嗰個示威係繼續和平嘅話，咁就有可能去解除嗰、那個緊急狀態嘅。 嗱，睇到個新聞係曼谷郵報咁，啱啱佢就泰國首相巴育咧就發表咗一個全國嘅 講話。 咁佢就係入邊提到咧，就話如果咧個示威係繼續和平落去咧，冇暴力事件咧，佢係會解除呢一個喺曼谷嘅緊急狀態令嘅。咁呢個緊急狀態令都持續咗係一個禮拜左右噶啦，都差唔多。咁就個問題在於喺邊度咧？就係佢個立場係。對比幾日是軟化，因為早前就聲勢浩蕩啦，大家見到喺成個曼谷嘅市中心一帶啦，軍警啦、水炮車、裝甲車係遍佈，俾人感覺係好似係去翻去2014年當時候嘅示威集會咁樣樣啊。 咁其後咧，見到巴個立場軟化，背後其實預示一樣嘢，就係到底其實軍方內部係咪會有一啲人唔妥佢？會唔會出現一個就係軍政府 2.0 咧？意思即係話軍隊入邊又有內部一班人推翻佢，就變咗個循環 loop 嘅情況。咁另外咧，其實我都會覺得咧，佢而家釋出呢個所謂嘅善意咧，佢都係知道話，如果一旦唔再解決呢一個問題咧，自己分分鐘喺泰國歷史上面咧。就無緣無故成為了一個歷史罪人，所以他將這個球在這一段的演說裡面是拋了給泰國國會， 一定是的，但是泰國會下星期才開會嘛， 是啊，沒錯，國會其實 早前他就大家知道了，今次示威不是齋話在七月份開始，其實受到這個武肺的疫情影響呢，之前呢其實已經有類似的示威集會了，當時其實就是因為泰國國會呢他就是去打壓一些反對派的政黨，令到很多人很不滿。另外就我這裡都即請我上來簡短講一件事，就是其實今次示威都會發覺一個特點，就是咦很多年輕人，特別有些學運的領袖， 有一句大家記住名字，他叫企鵝，我不懂讀泰文的名字，我只記得他是 Penguin， 我要看個泰文名字我才懂得，雖然你也知道近期泰文進步那些啦、okay？咁啊，其實嗰個企鵝就個樣都好得意嘅，即係一個肥肥地嘅肥仔啦，戴眼鏡啦咁樣啦。咁據聞佢好似話同阿香港嘅 黃之鋒都係認識嘅， 係認識嘅。 係啊， 咁佢就被捕嘅而家。 佢被捕嘅情況咁樣嘅，原本係放過佢嘅，一放出嚟又拉翻。 咁啊，用另外一啲罪名。咁佢本身就係喺琴日已經係喺呢個監獄係申請保釋，亦都批准。 嗯、 一出監獄即刻被用其他罪名拘捕之餘咧。咁今日係由囚車押送去法庭審理，係唔俾保釋嘅。咁、啊，頭先講完先，因為我要想揾揾阿企鵝嗰個泰文名點讀啊？ 企鵝而家我哋揾到噶啦，企鵝就真係即係個樣咧，就係有少少似。 連英文都叫佢 penguin。 係係啊，唔係即係你揾 penguin， 真係啊， 你揾 penguin 得嘅。係 啊，你揾 penguin 得，佢直唔係唔使揾泰文名。 哦，見到啦 ，Palik Chiwalak。 啊 ，Chiwalak 係啊。 就呢位朋友嚇。白先生呢位朋友， 好啦，咁啊講下啦，咁樣咁多嘅一啲年輕嘅學運領袖咧，咁樣其實泰國而家都出現一個斷層嘅情況，呢、這個歸咎於就係上一任嘅泰王普密蓬咧，佢因為年老關係少咗公開露面，咁年輕嘅一代，特別係九十後之後咧，佢哋嘅成長咧係唔會好似話七八十後或者再早啲嘅人咧。 呢度我要介紹一下啦，因為泰國咧係而家東南亞國家唯一一個未被殖民嘅國家嚟嘅。 咁呢個歸咎於佢當時候地緣政治，同埋咁啱就係撞正英法兩國當時候佢哋所擁有嘅東南亞殖民地咧，咁啱中間有泰國隔住，佢哋希望有一個緩衝區。 係啊，咁同埋咧就喺第二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實際上咧泰國係日本嘅盟友嚟嘅，因為如果唔係泰國當其時開條路俾日軍喺越南嗰邊長區直入咧，就唔會打到馬來西亞。而唔打到馬來西亞咧，而當其時呢個英國駐新加坡嗰個咁嘅將軍昂居居，佢以為咧就喺海上打落嚟，點知人喺背後打過嚟而投降嘅話咧，咁成個即係呢個馬來西亞就唔會失守嘅。咁當其時咧就係、是日本佢借道咗泰國打落嚟之後咧，就反而冇佔領到泰國。 嗱、啊、呢、這個。將泰國變成一個控制中的附庸國咁樣， 咁所以咧，呢、這個喺二戰之後咧，盟軍就冇點樣去即係對付泰國嘅。咁跟住就因為共產主義嘅問題啦，泰國成為咗美國喺東南亞其中一個好堅決反共嘅一個國家嚟嘅。 係啊，題外話都要講下，當時候佢咧係收留咗好多國民黨嘅軍人 喺呢、這個即係台北 金三角。 台北咁啦，阿劉德華拍嗰套戲咧就講呢件事。 羅星漢咧，更加係以前我一個教授咧，佢去寫呢個學士論文嗰陣時，曾經親身去訪問嘅對象添。 係啊，咁嗰套戲嘅名字大家而家係睇翻啦，就叫《異域》嚇。OK， 好啦，咁樣就係啲年輕人啦，大家知道即係對泰王嗰感覺係真係同老一輩唔同。大家去到泰國會經常性發現就係、是，無論機場、車站都會有泰王嘅相喺度。咁、哦、好多泰國民眾，特別係老一輩，佢哋見到一定會係咁樣拜嘅。 嗯。 咁、那個原因就因為佢哋對泰王嗰種尊敬度非常之高。咁另外就係如果泰王嘅車隊經過嘅話咧，民眾都係會讓路同埋會係跪拜嘅。咁、 嗯、 所以你見到普密蓬嗰印象非常之高，但係、 嗯、 大鑊啦， 而家呢一位 呢位咧就騎呢一少少。 嗱，我集啦， 我暫時都唔諗住去泰國，所以我唔驚。因為我頭先講過，我有位朋友就因為呢個欺君之罪坐監幾年嘅啦。OK， 咁就但係咧咁樣嘅。大家去實證咧，其實就唔需要喺香，即係去泰國嘅。嗱，你知而家去一去呢泰國嘅餐館，如果你以前咧， 一定會有泰王相， 你會見到泰王張相喺度啦。咁而家你睇下見到邊張相，我就知啦。同埋我記得又好清楚就係、是、阿波球咧，一個好著名嘅泰國拳手啦，泰拳拳手，佢贏咗比賽之後咧，佢就去捧泰王張相出嚟嘅，即係捧佢出嚟噶。咁大家只要睇睇就係而家泰國嘅人民。即係無論點都好，佢哋會對當現任嘅泰王佢嗰種嘅崇，即係嗰種態度點咧，係好容易睇到嘅。咁呢個只能夠去怪佢而家呢種咁嘅行為嘅模式。 啊，有原因嘅，因為咧呢一個嘅泰王咧，佢喺上任之前咧已經係好多醜聞， 嗯、 即係包括懷疑佢感染 HIV 啦，話佢係好多啲吐 血。喂，你唔諗住去泰國嘅？ 醜聞啦， 你唔諗住去泰國？ 係啊， 你唔諗住泰國？ 我是外國人嘛 喂，你真的不要想着我間接即係記者鬼佬嚟嘅，嗰度係俾又係告頭先，頭先嗰條罪啊！ 唔係呢個係我根據一啲新聞嘅報導講出嚟。 咁根據新聞報導，其實冇講一講根據啦。其實咧，如果睇到話當今咧泰國人，例如唔再將即係現任泰王嗰張相咧攞出嚟去供奉或者崇拜咧，睇得出佢哋就係唔承認當今泰王佢身為國家象徵嘅呢個角色。 嗯、 所以今次咧見到一個特點咧，就係其實咧泰國人咧係。以往都是不會公開批評泰國皇室， 不會的，不會的，以前是很尊重的，以前即是你講一句呢就已經即是跟你反，特別譬如在這個柬埔寨、嗯、因為試過有個中國的商人在那開廠，他就講了兩個說話，就因為他掛在那個即、我不記得哪個皇帝的，即是柬埔寨以前的皇帝上，那班工人真的跟他罷工，他哋嗰個地方同你同你哋同你哋嘅諗法係同我哋嘅諗法係唔同 嘅。其實那個情況好似當年昭和天皇 啊， 當時候咧，佢玉音播送放出嚟，叫即係話入朝投降咧，好多民眾就係聽到佢把聲已經跪曬喺度。咁、 嗯 另外就係瓜扎拉隆功咧，其實喺上任之後咧，喺疫情期間竟然係去咗德國， 嗯、 所謂嘅遙控。防疫，咁令到其實好多民眾心底裏不滿。其實仲有一樣嘢，我哋見到咧，就係泰國民眾點樣不滿呢，喺早前有中國嘅網民同泰國嘅網民喺社交網站 Twitter 係發生咗一次咧超大規模嘅網上大混戰。咁當時候咧，中國網民咧就利用泰王瓜扎拉隆功咧係作為一個人身攻擊嘅，咁希望咧透過去侮辱佢哋嘅泰王咧。去得到所謂的一啲 快感， 咁、嗯、但係估唔到咧，就係好多泰國網民喺下面話：我哋泰國人咧就有一條咧，就係唔可以去即係不敬罪嘅。但係咧，你哋冇，所以你哋盡情鬧，我就唔會理。咁當時係令到 我份啦， 令到好多中國網民係完全係目瞪口呆、 嗯、 即係估唔到，咦？喂，你哋唔係對泰王好尊敬咩成咩？點解你個態度反而會咁？ 嗱，就睇到啦，少睇外國新聞啊！少跟其他國家即係最新發展嘅情況，係咪？以一啲即係喺中文媒體入邊報所報嘅固有新聞，去猜測而家人哋最新個狀況係點樣？ 同埋而且喺國內，佢哋即係中國人啦，喺國內又唔可以批評個政權，即係唔可以批評個國家象徵 ，which is 就係共產黨。 嗯、 但係就話哦，所以佢哋唔覺得哦，點、解泰國人會有咁樣嘅諗法嘅？點解佢哋會覺得哦，我依家及佢嗰個國家象徵，佢哋會嚇點解唔會反感？ 以為侮辱咗人哋，其實就唔係，其實你都幾開心。 唔係，所以多啲了解國際時事咧，其實對自己即係好多平日生活都會有一啲 幫助 視野啦，即係將自己視野咧更上一層樓。 嗱、好啦，喺度問下兩位，其實喺今次呢個示威入邊咧。其中就有人就覺得，警方喺泰國當地嘅警方就喺其中一日裏面咧，嗰個處理手法就有爭議性嘅、 嗯， 就話佢出動呢個水炮啦，咁、嗯、去驅散啲和平示威者啦，造成係多人受傷咁樣。但係嗱，睇翻其實成個示威或者係當時嗰個經過，你有冇覺得如果有人會攞佢嚟對比香港警察？ 一定有。咁而家即係傳説就係泰國警察，我哋唔係香港警察嚟噶嘛，我哋即係我哋唔會做嗰啲嘢。 佢就好似係有講過嗱，有單新聞就咁嘅，就係、是、有泰國媒體咧就去問警員，一個警方發言人，就當時就話咧， 你哋 Facebook 上面有一張相咧，就好多人俾人鎖上手扣，話係好多人被捕喎，咁樣佢哋當時解釋呢一張咧係喺香港發生嘅， 就唔係我哋發生， 就唔係我哋係唔會做呢啲咁嘅行為嘅，即係佢當時講呢句説話。好啦，跟住咧亦都出現咗係咩咧？有泰國警員在巴士上面對住係現場嘅示威者舉咗一個三字呢個手勢。 我哋要解釋翻呢個三字嘅手勢喎。 香港人有人以為咧就係三大訴求，其實唔係，呢個係來自一部電影叫咩咧？《飢餓遊戲》。入邊呢個係象徵就係反對極權嘅手勢嚟嘅。係啦。咁啊，另外就係我哋睇翻啲當日嘅片段，或者係啲近期一啲衝突片段咧，啲警員啊，我好客觀咁講，係克制好多。示威者衝曬擁盾牌啊，掉嘢啊，又好咧。你見啲警員會兜頭摳啊，或者係噴胡椒咩成，佢就係捉住個盾牌由你擁。因為其實佢知道根本你個盾牌你擁唔冧冇。咁另外就係水炮車，你見咧佢射落去個威力咧，同我哋喺香港見到嘅都好唔同。 講水炮車，其實尋日就係一周年咯。 系冇 错，系冇噶啦。你大家唔需要，我喺节目开始已经讲啦。即系譬如话，我哋今日出唔出记者咁样，其实我系睇嗰个，即系去纪念啊，或者即系出席嗰啲人嘅数目系点样先啊？吓，呢个我哋自己有评估嘅吓。咁但系咧，你话即系嗰个泰国嗰个情况咧，就我哋唔好做一个简单嚟，比如即系点解泰国警方或者泰国军队点啊？最简单理由就系佢唔知听日嗰个政局会点样。 谂啱可能。 是啊，嗱，好简单啫。喺泰国入边嘅皇室，其实我谂佢哋自己都会估到呢个问题，就系你而家泰皇呢个形象，同你个即系爸爸嗰阵时俾泰国人嘅形象，嗰个反差太大，系嘛？同埋喺个皇室入边有人得民心，有人失民心。你万一而家呢个局面一改变咗嘅话，或者呢个巴玉。即係再唔係佢嘅話，喂，隨時係清算噶嘛？佢哋會好清晰一樣嘢嘅，就唔同你香港個諗法好簡單啫，就係喂一日有呢個北京撐腰冇㗎，即係你我咩我得咩出樣啫，係咪啊？即係呢個係佢哋即係大家即係所謂一個民主政府嗱，呢個民主政府唔係講緊話我哋理想中嗰啲民主政府，係純粹講個制度一人一票，即係你有一日俾人投票嘅，或者你一日。嗰、那個政治嘅形勢改變咗嘅話，你以前做過咩係會計數噶嘛？而家香港最簡單一樣嘢就係、是，做過嘅人佢唔覺得會出現呢個情況，就純粹咁簡單啫。 甚至會係覺得唔會喺短期內出現所謂政治轉型嗰個情況。 咁啊嗱，我諗咧，即係觀眾亦都對我哋有個要求啦，就係、是、我哋會唔會做啊，即、就、係、是、一個登山。就預估呢個泰國跟住發展落嚟嘅局勢係點樣咧？咁我話咧，我係唔會嘅。但係唔會之中咧，我仍然要講少少咧，就係一個即係簡單嘅一個發展嘅趨勢係點樣啦。嗱，發展嘅趨勢咧，而家你睇到咧，就佢哋係嘗試緩和嘅。咁喺民間嚟講咧，即係當然最簡單啦。如果你答應咗個訴求，咁大家其實都即係唔想再去挑戰嗰個基本矛盾。基本矛盾係咩咧？就係而家呢個皇室嘅制度，即係應該點打落去？剛才我們講的很基本問題就是那個皇室和這個憲法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即你可不可以行到就是類似譬如日本和英國那套，那個皇室純粹是一個象徵性的，即是他是國家元首，但是他盡可即是基本上 99.9999% 他是不會過問那個具體的狀況的。對於這件事呢，我信心不是太強，那個原因是為什麼呢？就因為咧，其實如果你睇泰國近年嘅歷史咧，佢軍事政變嘅次數係好鬼多， 密啊，非常之密。 嗱，香港有個商人咧，就唔拋開埋個名啦，就胡應湘先生啦。咁其中一樣嘢咧，佢去泰國做咧就好簡單，就即係起嗰個地鐵啊。即係我識嘅朋友其實好多謝佢，因為嗰條地鐵真係佢哋覺得即係係功德嚟嘅，但嗰條地鐵成得一條。 哦，藍色線嗰條 MRT。 係啊，係啊。咁佢話咩咧？即係傳説咁啊！如果我講錯啊，胡應湘先生或者你個公子，你可以即係去矯正我啦。就係每當個軍事政變變一次嘅時候，佢又要派錢，又要重新經過個 term 就點樣？ 我認識一啲泰國人咧，佢話同我講過一樣，佢話泰國喺90年代咧，佢係比馬來西亞啲國家係領先好多。咁但係一路政局唔穩定咧，導致佢國家好多基建或者好多嘅一啲。 哇！你去泰國曼谷啊，我身受其害啊，因為嗰次請我去即係呢個即係官即係呢個泰國外交部請我觀光嘅時候咧， 我在曼谷的市外圍進入呢個泰國市中心咧，係用咗六七個鐘 塞車。 我講個市，我個形容話史詩式塞車嘛，即係你望埋去咧，嗰啲車龍咧，你係見唔到，見唔到尾。嗱，我唔知而家係咪啦。 我唔知莫斯科塞得勁啲， 唔係 唔係泰國雙白 曼谷，曼谷個係世界文明嘅啫。 因為佢有諗過遷都添啊，直頭，因為覺得 唔係啊，佢試過水浸啊， 咁啊係 試過水浸啊，但係你初頭以為嗰個係一個交通問題，其實嗰唔係。那個是政治問題來的，因為長期這些基建是上不了 馬，停滯不前，很簡單，大家如果在舊機場，即是舊機場有一個是叫羅馬，即是洞門，它呢，這個機場呢其實是過一百年的歷史，很多坐廉航一定在那裡落，但是有一樣東西它不好，就是沒有地鐵，結果你只可以坐巴士坐的士出去，就好像台長所說，一入市中心的公路全部塞 的，他們不知道說回，如果譬如回在 Bangkok 我都不是市中心，他們早上五點鐘起床，即是五點鐘出門口， 另外也要講，正因為地鐵的 MRT 只有一條纜織線，是很不勝負荷，民眾個個用這條地鐵，就算他有多一條 BRT 輕軌也好，其實都是幫助不大，整個曼谷給人感覺就是人多亂擠塞，咁所以一路都係有傳聞要遷都，咁但係泰國好特別，就因為佢點解今日會揀曼谷做首都，我呢度可以講少少啦。其實當年佢哋係喺素可泰， 素可泰嗰個古都啊，個古都嚟。 係啦，呢個被認為泰國人嘅崛起嘅地方。咁後屘就因為有戰亂啦，先柬埔寨人啦，跟住遷都落去而家嘅泰國北部嘅一個地方叫阿尤泰亞，就叫大城。咁後屘緬甸人嚟滅埋佢。咁好啦，有個華人叫鄭信。咁咧，佢就係而家呢個王朝上一任嗰個嚟。咁咧，佢當時候咧就將緬甸人趕走咗之後咧，就喺而家泰國近郊嘅叫吞武里啊、吞布里嘅地方咧，就建立咗首都。但後屘咧就俾佢屬下其中嘅將軍咧，就是、現任而家呢個皇室第一個拉馬一世懟冧咗。咁啊，最後就定都咗喺曼谷。咁亦都有傳言，我好耐之前幾年前喺一周時事講過，就係話當時候有預言就係話咧。阿鄭信係被處死之前咧，係咒罵佢咧，話你係唔會過十代。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咧，就係第十代嘅即係繼承人嚟嘅。咁但係呢啲啦，OK， 言源始於始者，亦至於智者，亦都唔知道到底呢個傳言係真係假，因為呢啲係好多啊去旅行嘅導遊、當地人又會即係以訛傳訛啊，人雲亦雲咁嘅情況。 咁所以你去埋嗰陣時，記得去一間寺廟。寺院 鄭信廟嘛， 鄭王廟咁啊，三島由紀夫咧就佢嗰四部曲咧，其中一個曉子咧就係講個 setting 就係講呢個廟嘅。OK， 好啦，咁咧就頭先我想講係咩咧？就係、是其實喺泰國入邊咧，而家嗰個局勢相對比較簡單嘅，就係、是、一班年青人佢對住嗰、那個呢、這個即係、就是、軍政府，但係發展落嚟咧，跟住會好多不同嘅勢力會參入嚟。 其實它是一個帝王政制的一個回音來的，就是說其實今次泰國呢這個危機呢、即令我很想起什麼呢，就是以前法國大革命和歐洲呢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對皇權的挑戰，在亞洲其實是從來沒有出現過，在亞洲就是在二十世紀之後日本，但是那個日本呢是二次大戰， 日本的實際上都不是挑戰，日本是因為美國落佬在這裡才是美國中的，如果你沒有美國落佬在這裡就一樣翻回好像預言的時候， 最大一題當時候是想著處死這個天王， 想過不是起碼一樣東西，就是他是戰犯，但是後來都不想 阿薩將軍呢 不 行的， 知道不行， 死了死幾百萬美軍， 因為就一定跟你反台的了，這個就是他們即是這些亞洲國家其中一個習性啦，但是我想說一件事，就是說即是現在譬如說我們去支持這個即是、反政府運動呢，即如果是支持的話是應有之義來的，因為那個事情還相對比較簡單，但一到咧，譬如話嗰個局勢係比較複雜化，譬如話皇室又出嚟，即係去干預舊嘅政治勢力，佢哋復即係又出翻嚟，佢趁住呢個機會出翻嚟嚇，咁、咧大家就真係要睇清楚先咯，因為每個政黨或者每個勢力其實佢有本身 agenda 喺度， 一定有嘅。你香港即係冇話香港啦，好多地方你見到都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咁同埋啱啱你都有講過他信呢個問題咧，嗱。昨日被封殺的那個網絡電視台呢、其實就是他信的仔創立，當然股份主要都是他信家族持有、 咁所以呢個官方嘅呢個做法就好明顯話俾他信聽，我係 喐，係喐你噶啦，即係 唔使翻嚟， 唔使翻嚟，一定唔使翻嚟噶啦。 即係 我相信，我相信一樣嘢就係咧，無論邊個上台都唔想他信翻嚟嘅。OK， 絕對，因為佢咧個影響力好大。咁同埋都同大家講咧，就其實緊急狀態令個發生就係因為兩班政見不同嘅人士喺呢個紀念碑嗰度打交啦，亦都包圍咗首相府。但咧，其實咧，留意到一樣嘢就係咧，著黃衫嗰班啦，咁其實佢哋嘅訴，即係佢哋嗰個訴求好簡單嘅，你哋示威反政府得，我都唔中意政府，但係 唔好搞黃衫，得黃衫。所以頭先我講過啦，佢作身黃色衫咧，就應該理論上咧有默許嘅，因為嗰個色唔係你立亂著嘅。佢你著得上身而冇人喐你咧，咁就係即係佢哋應該後邊有一啲力量喺度。 係啊，最後我都想講一樣嘢，想問下長哥啦。香港而家媒體報呢單新聞啦，就佢哋好特別嘅。點解特別法咧？就係、有啲會講總理，有啲會用首相。好啦，呢度想問一問，總理用首相嗰種法點？ 冇你冇皇帝咪呢個總理咯，有皇帝咪首相咯， 宰相咁樣。 好啦，問題係咩咧？好多大台都係用總理。 你唔好講大台，我對大台而家嘅無論翻譯啦，呢個表達方式啦，係絕對反感嚇。就即係我得閒會寫一寫，即係一個類似手冊嘅形式俾你哋咧，就係有啲字我哋永遠唔會用嘅。你呢個喺《丁日報》或者呢個台，你係唔會聽到嘅。例如落實啦，例如打造啦，嚇。咁呢啲字咧，我哋係。即係已經列為列入黑名單㗎啦。 話黑名單，即係其實你一個人咧，雖然唔好話潛移默化，但係其實 啲用有啲我哋真係改變唔到㗎。譬如我最近都聽到個主持講話聖日耳門啦，咁我講好耐啊嘛，我哋係講聖日門，我哋唔係講聖日耳門，係嘛？ 做咩提佢咧？琴日輸得好金。 唔係，我唔係怪責，而係話咧，即係我哋去講少少嘢咧，即係我哋個台。我哋不斷去講，或者甚至有陣時聲勢力竭，其實都阻止唔到個社會大趨勢。 但係我哋都要做嘅。 但係都要做噶嘛？ 你睇下對英國啲地方譯名譯到你完全都唔知講咩。係 啊。 咩亞塞克斯郡？咁我哋叫開亞瑟士郡啫嘛。 係啊。 咁啊，即係多謝兩位。 唔係，咁你要嘅，因為你有跟開嘛。我都係即係隔一段時間我先跟開泰國個局勢啫。咁特別係咧，就佢哋而家譬如香港一啲海外即係打國際線嘅朋友咧，以我理解，佢哋都相當之密切嘅，同即係呢啲朋友。 嗱，有一啲香港嘅政治人物啦，或者係社運人物啦，佢哋係曾經入境泰國時候俾當局咧拒絕入境嘅。咁就有分析指就話佢一嚟係即係驚得罪中國啦，驚中國炸完佢哋入境啦。第二就係、他哋知道他哋同當地嘅泰國文運人士有聯繫，他哋擔心咧，佢哋入到嚟咧係會係出現一個效果，就係、將香港一套嘢咧，去令到泰國人會有個感覺改變等等。 但係你唔係話一定你見唔到係就避免到呢樣嘢噶嘛？個原因好簡單，因為而家大家喺上網，大家即係除非你封咗個網佢啦。但係我話咧，你封咗個網佢都作用不大嘅。 俄羅斯咪一個好例子。 係嗱，嗰個問題咩咧？就係、因為我寫文我亦都好簡單講嗰一段嘅，就係、事實上咧，你未來睇到咧，即係呢個東南亞國家佢嗰個民主運動咧會。類似阿拉伯之春嗰個 case 咁樣，即係你會輪流不斷去翻不同嘅地方度，因為你好多地方都解決唔到嗰個基本嗰個 結構性 矛盾啊嘛，係咪啊？咁你如果譬如越南就好少少啦，因為 反而係越南好啲。 越南呢幾年咧，特別呢十年咧，那個經濟發展係相當之快，佢有已經係類近中國80年代至90年代嗰種。即係發展速度嚟， 佢因為佢其實咧好簡單，佢係學中共啊。佢喺80年代其實當時候就發起咗一個叫做革新開放。咁呢個好明顯，佢就抄中國喺1978年嘅時候嘅改革開放。佢完全跟到係捉一捉嘅。咁但係呢個國家識嘢喎，佢又唔會限制 Facebook， 你中意講咩得？但係你一講胡志明，你一講共產黨，得拉你國安法。早排就有一個人咧，就因為佢上網批評呢個係胡志明啦，結果是被判入獄的，所以由呢個國家，你看落好自由，但係唔係，因為我有朋友在那邊是退休嘅，一個荷蘭朋友，佢試過就因為網上發表一些關於佢覺得越南共產黨點咧，係俾越南的國安約咗上去傾偈。 係啦， 嗱你再講嘢我就 cancel 你呢、這個 visa。但是個前提就是他有一個相當之強勁的經濟發展的時候，大部分人都不是太 care 這件事，因為你給我賺錢， 最重要是有錢， 有錢賺。那這個就跟80年代就90年代的中國的情況差不多，就是唯一一樣的就是、越南到某個階段就他的經濟的發展就停下來了或者減緩了，但是這個時間不會在即係未來幾年嘅，一定係一段，起碼再俾10年嘅。咁下一個即係如果泰國呢單嘢再發酵，再即係惡化落去咧，咁咩即係周邊嘅國家會影響咧？咁我第一個揀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好簡單啫。到而家咧，即係我又唔諗住去新加坡啦。OK， 你好多地方都去唔到嘅。 我好多地方去唔到嘅。OK， 咁咧就李顯龍同埋佢細佬其實。即係我 at 咗佢嗰個即係細佬嗰個，即係我 follow 緊嘅，咁即係差唔多搞完性搞佢就嘈一嘈噶啦。但係個問題唔喺呢度，而係話咧，你新加坡人而家唔想問嗰個問題，始終會發生，就係李顯龍之後係邊個？即係你到而家你都俾唔到一個好清晰嘅，就係你跟住個權力轉移嗰、那個。個制度係點樣？ 唔係好簡單嘅，其實李顯龍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點，因為其實好簡單一樣嘢，佢咧係一個富有版嘅朝鮮，咁所以咧。分分鐘金正恩都係 mon 緊啊！李顯龍之後會點樣做呢，咁樣，因為都係隔住即係第二代啦。咁同埋佢自己識講就話冇所謂嘅，係咪李家人做？但係佢心底 心裏梗係想李家做啦。因為點解呢，那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你而家做落去，你李家嗰個 privilege 嗱，我唔係講實際經濟利益嘅，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對你嗰個形象對你個。但係一唔係咧，你就會驚啦。喂，重新以前的歷史會不會重寫過呢？即是不是好像現在講法呢？即是這件事就是即是很多的極權都是其實有，喂，為什麼你會想，喂，幾十年之後都不關你事，為什麼會這樣，喂，你真的有一種，就是說，喂，你希望那種的即是對你那個統治甚至之前的歷史個利益集團是永遠是鞏固的嘛。 但新加坡很奇怪，在我眼中我覺得他人民是授予政府獨裁，因為他們的國家呢是地緣政治，又是北馬來西亞、南印尼這樣兩個這樣區域國家包圍呢，其實他危機感很高。第二就是他對馬來西亞的恐懼很大，因為在60年代，上世紀60年代他就是被馬來西亞踢走，成為一個孤島。當時馬來西亞會覺得嘿，有一個避暑地方，實不掂， 怎知怎樣怎樣怎樣怎樣， 而重要什麼呢，就是吸引馬來人下去做事。 所以你一見到郵費都有成，但是怎樣呢，我就用泰王現在的例子，你普密蓬的民望很高啦，類似李光耀啦。李顯龍就不是現在這個泰王，但問題就是你將來繼承的你是不是好像現在這個樣，即是你做不做到這件事呢，就是make sure到一個即是一個有管治能力一個很高效率的人是可以計，而那個人可能不是你的後代，即是你怎麼選呢？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說，如果是有問題的，有沒有一個 check and balance system？ 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喂，你去到現在，跟住落嚟美國就受到這個挑戰啦。即是，我們不可以做這個，不是，即是法國那 part 因為不夠時間了，因為應該還有林國章那部分。但美國現在就給了一個，即是思考大家，就是這個民主制度，它行了這麼久，行了200多年，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是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兩派最極端的勢力都可能否定緊出嚟嗰個結果，係咪？咁佢哋會點做呢，即係在位嘅人，去競選嘅人，佢哋會唔會透過一個譬如即係法律嘅程序去挑戰嗰個結果呢？其實你落嚟講緊下一個月嘅月中就可能要面對呢個問題， 可能比千禧年戈爾嗰一次仲誇張。 哦，你睇嗰個如果選舉嗰個票數係 close 咧，即係個 popular vote 係相當接近嘅話咧，就有可能出現。而我即係其中一樣嘢，我覺得可以提出嚟俾大家參考，就係話喺未來呢個禮拜，美國嘅司法部門會唔會因應一啲嘅要求去 authenticate 去核實而家傳説之中嘅 email？甚至是那段影片跟住會做一些事，如果是的話呢，就整個那個選舉的性質就開始即是不同了。 剛才我最後補充一點，其實這一次這單傳即所謂的傳聞也好或者是 fact check 了也好，大家會見到一件事很離譜的，就是兩大的社交網站龍頭 Facebook 和 Twitter 佢嘅言論限制非常之恐怖。呢一種咁嘅言論審查係美國立國245年嚟咧，係從來未試過。咁所以佢哋會認為威脅住美國嘅每個人嘅言論自由同埋佢嘅新聞自由之餘咧，仲有一樣嘢係我覺得大家都要好重視就係佢哋係嗰個做法係差天共地，對住 Donald Trump 或者一啲保守派人士嘅言論咧，係喐啲就封殺，喐啲就要 delete 或者係 ban。咁但係呢一單事件是完全令到人好匪夷所思，點解會咁大動干戈去到做咁多嘅嘢？咁好啦，而家開始紙包唔住火，甚至乎 Donald Trump 喺一啲接受媒體訪問嘅時候鬧翻啲記者話、你知道發生咩事？你哋唔報。所以你會睇得出就係而家美國都真係真正係去到兩個嘅極端化，咁係會喺呢一次選舉爆出嚟之餘，後尾收尾。亦都唔會好多入邊，分分鐘就係點講咧？一啲大嘅所謂嘅左派嘅州，例如加州啊，這個紐約州呢啲，同一啲中部嘅，佢哋嗰種撕裂會去到係出現類似之前 Black Lives Matter，大家係真係一見面就掹槍嚟了， 械鬥嘅狀況， 係啊，冇錯。 咁所以佢而家即係即係平靜一排啦，大家都係睇緊嗰個選舉結果啦。咁好彩就。即係呢個懸疑嘅局面咧，就維持即係十零日嘅啫咁我哋都舒服好多嘅。OK， 嗱唔再講啦，因為點解咧？我哋跟住仲有林國章牧師啊，咁所以今日話 overtime 好緊要，咁多謝 William 同埋 Julian 啦。OK， 咁我哋依家再見。 拜拜。